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建议大家来用到阿胶这个。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阿胶不是说你普通那种阿胶块、 嗯、 而是给大家做成了这种即食的方式的， 很方便， 口感很好、 嗯、 你加上什么呢，核桃、黑芝麻、冰糖、黄酒、枸杞、红枣，想样样你想起来都是很美味的、 哎、 那加进来之后又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你随身带着又非常的方便。 当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如果说你想送给亲朋好友一份礼物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因为我们里边有手提礼袋盛装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配了三个手提礼袋、嗯、大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拎着，大红色的也很喜庆。 一听好像说买一两盒不够，所以今天买我们这组合太划算了。 那当然了，以前的时候你看在市面上一盒109元，里边才28块阿胶糕、 嗯、是 啊、我们之前呢是在北广销售呢是8大盒299元，很合适了。可是在今年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8盒升级到12盒，还是299元，里边呢是336块。但是您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么便宜我会不会买到假的，您放心，我们都是来自于东阿供天府的正品，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食品添加剂，而且我们还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最高保额能达到30万。收到产品之后您可以开放一盒免费体验试吃，足足28块，如果满意的话可以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真正让您购物无忧。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299块钱12盒，直接带回家。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健康，保护到我们的健康，保护到家人的健康。中秋将至，阖家团圆，健康的身体是每一位家人朋友的心愿，而从当下开始您就要养成健康的习惯。 嗯，就拿喝奶来说，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终身不断奶，每天都要喝，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咱们的瑞麟羊奶从推出开始啊，就以没有负担、极具性价比的价格和套餐体系推出，就是希望大家首先从观念上就有意识，也要从实际的经济情况出发。像这几天啊，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仅每盒羊奶您能享受99元一盒的价格，更能享受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您一辆结实耐用、可爬楼、还自带折叠凳的购物车。大家的订购热情也说明了大家对于羊奶的喜欢，对于购物车的喜欢。 是的，羊奶被国际营养学界称之为完全营养品，各种的维生素全面呵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像不少听众反映说，以前乳糖不耐受喝不了奶，现在都在喝瑞麟羊奶。 嗯，而购物车呢，大家去菜市场啊、超市啊，提不了重物，米面油菜全能丢进去拖着走。而且还能爬楼，几楼都没有问题，轻轻一拉就上去了。还有一个特色啊，就是自带折叠凳，比如啊排队买鸡蛋啦，或者是走累了拉开就能坐，承重力特别好。 太好了， 所以呢我得强调一下，这个车子啊可不是您买个洗衣液就送的那一种，完全不一样，您看到就知道了。整个的架构全面升级加固的，并且是防耐脏防磨的这一款，那我觉得老年朋友啊一定要人手一个。 是的，那这个套组真正好，6盒羊奶您能喝上3个月，再免费赠送一辆多功能豪华带折叠凳升级版的购物车，一共才花到594元。 嗯， 就算不算这个车子，光喝奶1个月100多，一天几块钱，根本不贵。而且您喝的是更好吸收、更好消化、全营养的奶制品羊奶。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很多朋友打进热线来啊。2699的高叔叔说，现在身边好多人都在喝羊奶，说营养高，吸收好，算下来一个月100多块钱也不贵，想喝喝看。 欢迎 1441的董女士，说听着好喜欢这个购物车啊，去趟菜市场都累死了，换着胳膊拎也吃不消。6619的马叔叔说啊，不少营养学家都在说这个羊奶，自己喝着也很好，想借此平台呢啊，跟老年朋友说，喝奶钱退休工资还是能花得起，也应该花的，不要不舍得，自己身体好自己享福，那儿女呢也跟着享福。 真对啊，我就经常跟我妈这么说。 嗯，好，再来看一条啊，5052的林阿姨是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好朋友那里听说这个瑞麟这个品牌的，现在算下来已经喝了1年多了，也自发宣传，已经介绍了好多亲戚朋友在喝瑞麟羊奶了，确实是好羊奶。 对，我们所有的奶源都是亲自到现场去看过的，每一只小羊从出生到产奶都有它自己的编号， 是， 而且呢每只羊产奶的质量都会被写入它的产奶报告， 没错， 可以说呢每一滴都是浓缩，都是营养。无论您是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孩子，只要需要营养，哪怕来不及吃早饭都能喝，喝奶嘛肯定是好的，几块钱一杯喝羊奶太超值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真正好羊奶，广播渠道仅需99一盒，订购6盒能喝上3个月，额外再送大家一个购物手拉车。再次强调一下，这个车子是加固的钢筋结构，质量非常好，水晶轮，能爬楼，还自带折叠凳子，排队累了随时坐下来休息，以前至少都是订购8盒10盒羊奶才能送，这次6盒羊奶免费送，预定从速，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赵阿姨啊，她就说了，瑞麟羊奶我已经推荐身边至少10几个人了，奶纯不膻，而且不加蔗糖，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 是的啊，不吃羊肉的朋友，担心口感的朋友，您都放心，瑞麟企业在山羊养殖技术上颇有研究。首先小羊羔出生后啊，就去掉了有膻腺的羊角。另外先进的设备除膻工艺会保留营养，还原奶香。而且它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不添加增香剂和增稠剂的， 是 每一杯都是纯奶好奶。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最后1分钟， 是 赶紧来拨打电话，出口品质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每盒不用258，只要99。 对， 订购6盒还要送大家一辆购物车，您先来电下单后不用管，统一免费送货上门，您再付款。 好，最后解释一下一位何阿姨的问题啊。 好， 说这个购物车我怎么记得是3盒4盒就送过的啊，对啊，是送过，甚至搞活动的时候订购2盒羊奶都送过，但不是这一款。 对对对， 不结实，盛不了东西，也不能爬楼，也不带这个折叠凳，就像买什么洗衣液送的那种差不多啊。但是这一款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后来10盒羊奶8盒羊奶才有的赠送的，有一些老朋友一定是记得的，全加固的钢筋结构，实用性更强。 对， 您上下楼啊，爬坡呀都没有问题，排队的时候买鸡蛋，比如说去这个银行排队等的时候，还有小椅子可以坐，您看到就知道了。为什么把这条信息单独拎出来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啊，这个车子6盒羊奶送真的是很难得，从来没有过，是第一次，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6盒羊奶您喝3个月，全面补充身体的营养，再拿一个豪华升级版的购物车回家，最后的30秒了，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讲呢这个糖尿病的大血管的合并症对心血管的影响。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它对我们冠状动脉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使得我们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啊就非常高，而且呢比较重，进展的也快，能够直接的威胁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呢，糖尿病呢，它能够发生糖尿病心肌病，这是它第二个表现出来的对我们心脏的损害。糖尿病的患者心脏没有冠状动脉硬化的病变的时候呢，他的心电图啊有 ST 段的改变，然后超声波也检查发现这个心肌肥大，随着疾病发展呢就出现了心肌扩大，然后就心功能不全心衰了，称之为糖尿病性心肌病。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糖尿病患者糖代谢紊乱以及微血管病变导致了心肌纤维化了，广泛的心肌病灶坏死，或者由于微血管基底膜增厚，然后心肌肥厚，就导致了心肌收缩力下降。临床上呢，糖尿病性心肌病啊，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经常没什么感觉，然后随着病情的进展呢，就可以活动后或者劳累后，头晕乏力，心肌多汗，然后失眠，不想吃东西，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然后病情进行到严重的程度时候啊，这个心脏就扩大，心律失常和心衰等等这个充血性的心衰的症状啊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呢就比较厉害了，因为它心肌啊，你知道我们心脏每一根心肌上都有一个微循环来管它，每根心肌，那么多心肌都发生了纤维微化，发生了坏死灶，微血管的基底膜增厚，然后收缩力也下降，心脏也扩大，出现了就是这个心脏它就执行不了它能够排血容纳血能够供给我们全身血液循环这样的功能。在临床上啊，通过对糖尿病病人的心血管植物神经的检查就发现，这个糖尿病病人早期有迷走神经功能的损害，已知呢交感神经它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就是早期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糖尿病呢，不管是哪方面的病变，它都是不是一个一个出现， 它是同时出现的，但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不能同时都讲，就所以就捡着它轻重前后的次序给大家讲。那么糖尿病的植物神经紊乱所引起的心律失常，在早期时候它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它就出现迷走神经的这个功能损害，然后呢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就病人呢就出现心动过速，它可以有时候可以每分钟达到130次，因为这个心动过速以后到100多次以后病人就心慌气短，就疲乏无力，因为心脏呢它跳得太快了以后再加上它泵血的能力差了，其实呢周围血管是得不到血液的，得不到氧气和养料的，所以这样就发生很多的问题。那糖尿病的心脏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的心脏病呢，表现呢主要有这几个，一个是休息的时候心率增快，这种心率增快啊比较固定，不受各种其他条件的影响，你比如你在休息时候心率达到90次以上，有时候可以达到130次每分钟，这时候呢心脏的功能紊乱就成为了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由于它这个植物神经功能受到了紊乱了以后，所以它站起来以后呢，这个血压蹭就掉下去了，然后就可能就晕倒，这样就发生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而发生危险，也可以伴随有其他一些植物神经的病变，你比如便秘呀，或者这个慢性的无痛性的夜间和黎明的腹泻，还有就是胃储留，消化功能啊停滞，容易厌食啊，恶心啊，吐啊，还有多汗呐、尿储留啊、尿失禁呐、等等这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糖尿病啊，它发生的心血管的病变有三个大类，你如果都记不清有三个大类，第一个就是要防止的就是冠心病，发生的早进展的快，对生命的威胁大，另外呢就是一个心肌病，刚才讲了心肌病每根微循环管一根心肌，你像微循环都不好了，你那心肌就都坏死了，或者都纤维化了，或者心脏扩大了，根本就没有心脏的功能了，也是比较危险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个跟高血糖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长期的血糖高对于我们血管系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呢糖进入他们的这个里头组织器官里是不用胰岛素的，所以你如果要是糖尿病的话，你血糖非常高，那你的血管也好，你的这个血里的有效成分也好，都泡在这个糖水里头，就所谓的这个糖毒里头，那你这器官就没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所以直接也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和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也是糖尿病啊合并心血管病啊最最危险的地方。那不管怎么样，那在糖尿病呢这个所引起的心血管的病变最主要的还是冠心病，所以我们呢还是要重点的了解糖尿病的病人这个冠心病啊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呢糖尿病在高糖的作用下，它这个内皮细胞受损，由于这个内皮细胞受损以后呢，它就导致了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就促使着这个血管内皮基底膜增厚，然后脂质酶沉积、粘多糖沉积，还有这个引起管腔狭窄，从而就形成了微循环的病变。就这种病变啊，内皮细胞的损伤啊，不仅仅在这个大中小血管，我们心脏上的啊，还它的微循环这样的病变。我们知道这个微循环的病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你吃进去的养料和吸进去的氧气，最后的终结点都在微循环网里头。这个微循环它就一层细胞，那么它都要通过它的血管壁走来走去，把坏的东西呢带走，把好的东西吸收。所以这个微循环一不好了以后，那么就形成的这个心脏病呢就更加的厉害了。近年来认为糖尿病微血管的病变是并发器官损害的病理基础，是决定糖尿病患者的预后的主要因素，因此强调微血管病变就是特别特别重要了。糖尿病病人呢还一个常常伴有高脂血症，尤其是血脂没有获得妥善的控制，这样呢就使这动脉硬化的形成发生的更早更重，如果要是累积到我们冠状动脉，导致了组织缺血缺氧，影响心肌和血管内皮细胞的组织代谢。除了这些以外， 糖尿病患者呢，血液粘稠度也高，血红细胞的聚集率加速，然后血小板的凝聚率头也增加，血液从一个高凝、高质、高粘的状态，所以非常容易发生血栓。那不管哪儿栓住了，那你这个心脏啊都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导致组织缺血缺氧，微心血管堵塞，就进而呢使这个动脉硬化，闭塞性的微血管的病变。这些病变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就整个呢使得我们心脏的这个变化，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更高一些。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呢，在这些方面就更得注意。糖尿病的病人啊，这个冠状动脉的病理特点有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它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大中小血管都硬化，都闭塞，然后又容易形成血栓，又容易这个缺血缺氧。那么它的典型的病理变化是什么特点呢？那一般的动脉硬化它呈条索状和斑块状的，糖尿病病人呢它呈多支的病变，而且是全血管的硬化，这跟那个没有糖尿病病人的冠心病啊是有区别的，它更厉害一些。还有广泛的心肌内的小动脉硬化，还有内皮细胞增生，粘多糖在皮下沉积，血管狭窄，再有内膜下有粥样硬化的斑块，坏的这个胆固醇啊容易在上头沉积。还有就是呢中小血管透明样病变，然后渗出，心肌的微小动脉也有明显的改变，然后血液成个高凝高质高粘的状态，容易形成血栓和闭塞。所以你像这样的变化，那我们就综合到一起，你就想到了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它就要更重，不管是在发病原因上，不管是在它的病理特点上，原因就是你的高血糖，长期的高血糖尤其控制不好，而且年龄又大，再加上呢你有七大合并症，你比如你有高脂血症，然后还有高血压，那这就雪上加霜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其实在两三千年前呢我们祖先就在用它，而且说它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正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包括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以及营养成分非常多的这些物质，它们不但对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组织细胞起到双向调整的作用，而且呢它在各个器官之间呢又起得非常好的让它们协调，这样身体处于一个大的平衡状态，因此呢疾病的症状可以比较好的减轻，然后呢在促进它自愈和修复的能力上也得到非常好的恢复。现代医学研究啊，这个灵芝啊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中，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然后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还有多肽类的生物碱、生物总碱，以及人体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它都有，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其中啊特别是我们要提到的是锗元素，不但是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而且呢它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到了器官里还放到，这样使得我们内缺氧状况得到改善，抗缺氧的能力得到增加。再有就是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红细胞内的一种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长，而使我们红细胞的血红蛋白跟氧的结合力也成倍的增加，这样就使我们的缺氧状况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抗缺氧的能力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好的体现。再有就是像灵芝、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以及灵芝多糖，能促进我们微循环的瓣膜的开放，而让微循环的血液灌注量增加，使氧气和氧料得到吸收，二氧化碳和一些废物得到很好的排除。同时呢，也是这个灵芝多糖能够增加我们身体自净的能力，就是让身体里头不是自己身体有的毒素把它排泄掉。再有就是灵芝多糖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然后呢，能够够使得已经受了损伤的胰岛里的B细胞 能够让它恢复，然后就减轻胰岛素抵抗，然后能够啊协调器官组织的平衡，使得这个血糖呢降到和维持在比较正常的水平。当然磷脂酸 A 啊磷脂酸 B 啊也是非常有很大的作用的。因为磷脂酸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药理活性，止疼啊镇静啊，然后抗过敏啊消炎呐、增加我们肝脏的解毒功能啊保肝啊等等这些的功能。而且呢磷脂酸 A 和 B能够很好的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再有减缓肠管里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这种总的效应是什么？就是使着我们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而使着血糖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血糖在正常的水平，不管是哪一类的糖尿病，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你只要是糖尿病病人，血糖维持到正常范围是最好的预防各种慢性并发症发生的一个先决条件。而糖尿病的病人只有把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所有的并发症就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因此我们讲呢，这个除了这些作用之外，这个磷脂多糖呢可以有个抗氧化的作用。它抗氧化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的高级垃圾自由基，自由基清除以后就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然后让我们的组织器官呢发挥正常的效应。如果受到损伤以后能够很快的得到修复，来维护我们的健康。所以呢这个加上磷脂里的像这个磷脂酸呢，能够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抗动脉硬化，另外呢在稳定血压上，这个磷脂酸呢能够使周围血管的阻力下降，就能周围血管的收缩下降，这样呢来使这这个血压维持在正常水平。那这对于冠心病的预防，对于这个我们心血管的维护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